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。显德二年春正月庚辰，上以漕运自晋汉以来不及斗号，刚立多以亏欠抵死，找自今每壶几号一斗。定难节度使李宜兴以折德乙亦为节度使，与己并列，耻之。色禄不通周时，鬼位上谋于宰相，对曰：夏州边镇朝廷向来每家幽界，抚州贬小，得势不系重轻，且以抚育宜兴数权大体。上曰：得以数年以来尽忠戮力以拒刘氏，奈何一旦弃之？且夏州为产养马，贸易百货，吸养中国，我若绝之，彼何能为？乃遣供奉官齐藏真及诏书责之。宜兴惶恐谢罪。戊子，蜀置威武军于凤州。辛卯，出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禄，除官之日仍属举者姓名，若贪贿拜官，并当连坐。契丹自晋汉以来屡寇河北，轻骑深入，无藩篱之县，郊野之民每困杀掠，严氏者称深骑之间有葫芦河，横亘数百里，可郡治以限其奔突。是月，召中武节度使王彦超、张信节度使韩通将兵夫郡葫芦河，筑城于李堰口，留兵戍之。帝召德州刺史张藏英问以备边之策，藏英据陈地形要害，请列置戍兵，募边人骁勇者，后其秉己，自请降之，遂便以讨击，帝皆从之。以藏英为延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。藏英道观数月，募得千余人，王彦超等行事异者，常为契丹所为。藏英引所募兵持机，大破之，自是契丹不敢涉葫芦河，河南之民使得休息。二月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属魁公孝王仁义族，仁须召群臣吉言得失，其略曰：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，面不能尽实，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，审其意而察其中，则何以见气略之浅深，之任用之当否？若言之不入，罪实在于苟求之不言，就将谁职。堂主以中书侍郎之尚书省延续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三月辛未，以李堰口为靖安军。帝长奋广明以来，中国日促，及高平季节，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。会秦州民夷有意大梁献策，请恢复旧疆者，帝纳其言。蜀主闻之，遣客省使赵季札暗示边备。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，使还奏称： 雄武节度使韩继勋、凤州刺史王万迪，非将帅才，不足以御大敌。蜀主问：“谁可亡者？”季札请自行。丙申，以季札为雄武监军使，仍以宿卫精兵千人为之不屈。帝以大梁城中破隘，下四月乙卯，召斩外城，先立标志，赐金东农系兴板柱。东作动则罢之，更似次年，以建成之。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，其标内似县官分化皆取仓场营械之外，听民随便注释。丙辰，蜀主命知枢密院王昭远暗行北边城寨及甲兵。上谓宰相曰：“朕每思治治之方，未得其要，寝食不忘。又自唐晋以来，吴蜀幽兵皆祖生教，未能混一。一命近臣著《为君难为臣不义论》及《开边策》各一篇，朕将览焉。”比部郎中王溥献策以为：“中国之师吴蜀幽兵皆有师道，仅必先观所以师之之源，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，其使师之也，莫不以军案陈邪，兵交民困，奸党内斥，武夫外横，因小制大，积微成著。今欲取之，莫若反其所为而已。夫进贤退不孝，所以收其财也，恩隐诚信，所以结其心也，赏功罚罪，所以尽其力也，去奢节用，所以封其财也，使使薄练，所以富其民也。此群才济集，政事济治，财用济充，市民济富，然后举而用之，功无不成矣。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事，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，知其山川者愿为向导，民心既归，天意必从矣。凡攻取之道，必先其义者，唐与吴接境即二千里，其势亦扰也。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，备东则扰西，备西则扰东，彼必奔走而救之，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，然后避实击虚，避强击弱，未须大举而以轻兵扰之。南人懦怯，闻小有警，必息师以救之，使朔动则民疲而财竭，不息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。如此，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。既得江北，则用彼之民，行我之法，江南亦易取也。得江南，则岭南巴蜀可传习而定，南方既定，则燕地必望风内附，若其不至，移兵攻之，席卷可平矣。为河东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诱，当以强兵制之。然彼自高平之败，力竭弃举，未必能为边患，以且以为后图， 似天下既平，然后似剑，一举可擒也。今士卒精练，甲兵有备，群下未法，诸将效力，积年之后可以出师，一字夏秋蓄积十编矣。上欣然纳之，使群臣多守常偷安，所对少有可取者，唯普神俊气静，有谋能断，凡所规划皆趁上意，上由是重其气时，为己迁左谏议大夫，知开封府事。上谋取秦凤，求可降者，王普见宣徽南院使、镇安节度使向训，上命训与凤翔节度使王景、客省使高唐攒居润协行。五月戊辰朔，景出兵自散关趋秦州，敕天下四院，非赤额者悉废之。见司度僧尼，凡欲出家者，必似祖父母、父母、伯叔之命，为两京、大名府、京兆府、青州所设戒坛，见僧俗舍身，断手足、炼指、挂灯、带钱之类，换获流俗者，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，由死亡归俗，皆随时开落。是岁天下寺院存者2694，废者33336，现僧42444，尼18756。王景拔黄牛等八寨，务银蜀主以捧圣奉贺都指挥使、保宁节度使李廷圭为北路行营都统，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筹为招讨使，武宁节度使吕彦科副之，客省使赵崇涛为都监。属赵继札至德阳，闻周师入境，惧不敢进，上书求解边任还奏事，先遣辎重及妓妾西归。丁亥，单骑驰入成都，众以为奔败，莫不震恐。蜀主问以机事，皆不能对。蜀主怒，系之御史台。庚午，斩之于崇礼门。六月庚子，上亲路求于内院，由汝州民马玉父及弟为利所冤死，屡经复案不能自身，上临问，使得其实，人以为神，由是诸长吏无不亲察御送。人吟西施与蜀李廷圭等战于威武城东不利，排阵使蒲州刺史胡立等为蜀所擒。丁未，蜀主遣见使如北汉及唐，欲与之俱出兵以至周，北汉主、唐主皆许之。即有以张信节度使韩通充西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后。戊午，南汉主杀真州节度使王弘正，于是高祖之诸子尽矣。壬戌，以枢密院承旨清河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， 全点检三司事。初，帝在澶州，每掌州之金谷吏三司者，帝或私有所求，每屈为供赋。太祖闻之怒，恐伤帝意，但袭美为蒲州马步都虞后。美智才精敏，当时显及，故帝以力权授之。然思其在澶州所为，终不以宫中待之。秋七月丁卯朔，以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，相训兼行营兵马都监。宰相以景等久无功，愧运不济，故请罢兵。帝命太祖皇帝往视之，还言秦凤可取之状，帝从之。八月丁未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范罢判三司，寻以赴丧罢政事。王景等拜蜀兵，获将卒300，几位蜀主遣通奏使知枢密院武泰节度使伊沈征如行营卫府，仍督战。帝以县官久不住钱，而民间多消钱为器皿及佛像，钱亦少。九月丙寅朔，敕使利剑采铜铸钱，自非县官法务军器及四贯中庆剥夺之类听留外，自于民间铜器佛像50日内悉令书官及其职，过期隐匿不书，5金以上其罪死，不及者论刑有疵。上谓侍臣曰：卿辈勿以毁佛为宜，夫佛以善道化人，苟至于善，死奉佛矣。彼铜像其所谓佛也？且吾闻佛在利人，虽头目犹舍以布施，若朕身可以济民，亦非所惜也。陈光曰：若周世宗可谓仁矣，不爱其身而爱民；若周世宗可谓明矣，不以无义废有义。属李廷圭遣先锋都指挥使李进据马岭寨，又遣骑兵出野谷屯白涧，又分兵出凤州之北唐仓镇及黄花谷绝州粮道。闰月，王景遣皮将张建雄将兵2000抵黄花，又遣1000人驱唐仓扼蜀归路。蜀冉院使王鸾将兵出周仓，与建雄战于黄花，又遣1000人驱唐仓扼蜀归路。蜀冉院使王鸾将兵出唐仓，与建雄战于黄花，蜀兵败奔唐仓，与周兵又败。鲁鸾及其将士3000人，马岭白涧兵皆溃。李廷圭高彦筹等退保青泥岭，属雄武节度使兼侍中韩继勋弃秦州奔还成都。观察判官赵平举城降，野谷援兵亦溃，城基2州皆降，蜀人震恐。平澶州人也，帝欲以平为节度使， 范质固正以为不可，乃以为颍州刺史。仁子，百官入贺。帝举酒主王普曰：“边公之诚，卿则率之利也。”甲子，上与将相食于万岁殿，因言两日大寒，朕于宫中食真善，深愧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，既不能躬耕而食，唯当亲冒矢石为民除害，差可自安耳。乙丑，属李廷圭上表戴罪。冬十月壬申，一审征至成都请罪，皆释之。蜀主致书于帝请和，自称大蜀皇帝。帝怒其抗礼不答。蜀主欲恐，聚兵粮于剑门白地，为守御之备，募兵既多，用度不足，使筑铁钳，却境内铁器，民甚苦之。堂主姓何柔，好文章，而喜人宁己，由是产于之臣多禁用，政事日乱，即刻建州，破湖南一郊，有吞天下之志。李守贞、慕容彦超之叛，皆为之出师，遥为声援。有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汉，与共图中国，知中国多事，未暇与之教。先是，每冬淮水浅河，唐人常发兵戍守，谓之拔钳。寿州监军吴廷绍以为将役无事，作废资粮，悉罢之。清淮节度使刘仁善上表故政，不能得。十一月乙未朔，帝以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，兼知卢寿等行府事，以中武节度使王彦超复之。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以伐唐。令坤，慈州武安人也。汴水自唐末溃决，自永桥东南西为乌泽，上谋击唐，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，因故堤疏导之，东至四上，一者皆以为南城。上曰：“数年之后必获其利。”丁未，上与侍臣论行赏。上曰：“朕必不因怒行人，因喜赏人。”先是，大梁城中民亲皆渠为社，通大车者盖寡，上命西直而广之，广者至三十步，又迁坟墓于标外。上曰：“进广京城，于存墨扰动成多，愿谤之语，朕自当之，他日终为人力。”王景等为凤州，韩通分兵成固镇以绝蜀之援兵，戊申克凤州。秦蜀威武节度使王桓及都监赵崇甫等将士五千人，崇甫不食而死。桓真定人也。乙卯，至驱赦秦凤皆城境内，所获蜀将士，愿留者优其奉赐， 愿去者即资庄而遣之。诏曰：用为重情，免为物性，其四周之民，二税征科之外，凡蜀人所立诸色科徭，悉罢之。唐人闻周兵将至而惧，刘仁善神气自若，部分守御，无意平日，重情稍安。唐主以神武统军刘彦珍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将兵二万去寿州。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黄甫辉为应援使，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，将兵三万屯定远。找镇南节度使宋其秋还金陵，谋国难。以翰林承旨户部尚书殷崇义为吏部尚书知枢密院，李谷等为福梁，自正阳祭怀。十二月甲戌，谷奏王彦超拜唐兵二千余人于寿州城下。己卯，又奏先锋都指挥使白延玉拜唐兵千余人于山口镇。丙戌，枢密使兼侍中韩中正公郑仁惠卒，上令其丧。近臣奏称遂道非变，上曰：君臣义重，何日食之有？往哭尽哀。吴越王洪处遣元帅府判官陈彦喜入贡，帝以诏谕洪处，使出兵击唐。三年春正月丙午，以王桓为右骁卫大将军，赏其不祥也。丁酉，李谷奏拜唐兵千余人于上饶。戊戌，发开封府曹华郑州之民十余万驻大梁外城。庚子，抵下诏亲征淮南，以勋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全东京留守，端明殿学士王普复之，张信节度使韩通全典检侍卫司，即在京内外都巡检，命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崇进将兵先赴正阳，河阳节度使白崇赞将亲兵三千屯营上。人吟地发大梁。李谷攻寿州久不克，唐刘彦珍引兵救之，至来远镇距寿州二百里，又以战舰数百艘驱正阳，围攻浮梁之势。李谷谓之，召将佐谋曰：我军不能水战，若贼断浮梁，则腹背受敌，皆不归矣，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车驾。上至雨镇，闻其谋，即遣中使盛意指之，必至以焚除梁，退保正阳。丁未，帝至陈州，即遣李崇进引兵驱淮上。辛亥，李谷奏贼舰中流而进，弩炮所不能及，若浮梁不守，则众心动摇，须至退军。今贼舰日进，淮水日涨，若车驾亲临，万一粮道阻绝，其危不测，愿陛下且驻避陈营，似李崇进至， 臣与之共夺贼舰可遇，浮梁可玩，立据奏闻。但若厉兵秣马，春去冬来，足使贼中疲弊，取之未晚。帝懒奏不悦。刘彦珍素娇贵，无才略，不习兵，所立藩镇专为贪暴，积财聚义，以露权要，由是魏岑等争欲之，以为治民如公皇，用兵如韩鹏，故周师至，堂主首用之。其皮将贤师郎等皆勇而无谋，闻李谷退，喜引兵直抵正阳，经其辎重数百里。刘仁善及池州刺史张全曰：“故止之。”仁善曰：“公君未至而敌人先遁，是魏公之威声也，安用速战？万一失利，则大事去矣。”彦真不从，既行，仁善曰：“果欲必败。”乃一兵乘城违背。李崇进渡淮，逆战于正阳东，大破之，斩彦真，生擒贤师郎等，斩首万余级，俘师三十里，守军资器械三十余万。是时江淮久安，民不习战，彦真既败，唐人大恐。张全曰：“收于众，奔寿州。”刘仁善表全曰：“为马步左相都指挥使。”黄甫辉、姚凤退保清流关。滁州刺史王少言伪城走，仁子帝至永宁镇，谓侍臣曰：“闻寿州为解，农民多归村落，今闻大军至，彼复入城，连其俱为恶殍，宜先遣使存府，各令安业。”贾银帝至正阳，以李崇进代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，以谷判寿州行府事。丙辰，帝至寿州城下，营于淝水之阳，命诸军为寿州，徙正阳浮梁于下蔡镇。丁巳，征宋伯、陈颖、徐素、许蔡等州丁夫数十万以攻城，昼夜不息，唐兵万余人围州于淮，营于涂山之下。庚申，帝命太祖皇帝击之，太祖皇帝遣百余骑搏其营而伪遁，伏兵邀之，大败唐兵于郭口，斩其都舰何延熙等，夺战舰五十余艘。诏以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奎为南面行营都统，使攻唐之鄂州。奎引兵过越州，越州团练使潘书嗣后据燕靠，奉事甚紧。奎左右求取无厌，不满望者怎书嗣于奎，云其谋叛。奎怒行于辞色，书嗣由是惧而不自安。唐主闻湖南兵将至，命武昌节度使何敬珠徙民入城为固守之计，敬珠不从，使锄地为战场，曰：“敌至，则与军民俱死于此耳。”堂主善之， 二月丙寅，下蔡浮梁城，上自往视之。戊辰，卢受光煌巡检使司超走拜唐兵三千余人于盛唐，秦都建高壁等获战舰四十余艘，上命太祖皇帝被盗袭清流关，黄甫辉等镇于山下，方与前锋战。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后，辉等大惊，走入滁州，与断桥自守。太祖皇帝跃马挥兵涉水，直抵城下。辉曰：“人各为其主，愿容成列而战。”太祖皇帝笑而许之。辉整众而出，太祖皇帝拥马景突阵而入，大呼曰：“吾直取皇甫辉，他人非无敌也。”手剑击辉，众恼，生擒之，并擒姚凤，遂克滁州。后数日，宣祖皇帝为马军副都指挥使，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，传呼开门。太祖皇帝曰：“父子虽至亲，城门王室也，不敢奉命。”尚遣翰林学士窦仪及滁州躺葬，太祖皇帝遣亲吏取葬中捐。仪曰：“公出客城时，虽轻葬取之，无伤也。今既即为官务，非有诏书，不可得也。”太祖皇帝由是众仪，召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之滁州。初，永兴节度使刘慈以表见其幕僚继人赵普有才可用，会滁州平，范质建普为滁州军事判官。太祖皇帝与语悦之，时获盗百余人，皆应死。普请先殉居，然后决，所活十七八。太祖皇帝亦齐之。太祖皇帝威名日盛，每临阵必以凡英士马，铠仗鲜明。或曰：“如此为敌所食。”太祖皇帝曰：“吾故欲其食之耳。”堂主遣四州牙将王之朗赍书抵徐州，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，请西兵修号，愿以兄事弟，遂书获财以助军费。贾诩徐州已闻，帝不答。戊寅，命遣武圣节度使侯章等攻寿州水寨，掘其壕之西北隅，导濠水入于肥。太祖皇帝遣使献皇甫辉等，辉伤甚，献上卧而言曰：“臣非不忠于所事，但士卒勇怯不同耳。臣向日屡与契丹战，未尝见兵精如此。因盛称太祖皇帝之勇，上视之。”后数日卒。帝训之扬州无备。己卯，命韩令坤等将兵袭之，借以无德残民。其李氏陵寝，千人与李氏人共守护之。堂主兵屡败俱亡，乃遣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钟摩、工部侍郎、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， 来请平献服御汤药及金器千两，银器五千两，赃锦二千匹，犒军牛五百头，酒二千斛。壬午，至寿州城下，摩得名速汴口，赏之其欲游说，上臣甲兵而献之，曰：“尔主自谓唐氏苗裔，宜之礼义异于他国，与朕只隔一水，未尝遣一介修号为泛海通契丹，奢华事宜，礼义安在？且汝欲说我令罢兵也？我非六国余主，岂汝口舌所能宜也？可归欲汝主，即来见朕，再拜谢过，则无事矣。不然，朕欲观金陵城，借府库以烙军，汝君臣得无悔乎？”摩得名战力不敢言。吴越王弘处遣兵屯境上以祀周命。苏州营田指挥使陈满言于丞相吴成曰：“周师南征，唐举国惊扰，常州无备，亦取也。会唐主有诏抚安江阴利民，满告成云，周诏书已至，成谓之言于洪处，请即发兵从其侧。”丞相袁德昭曰：“唐大国，未可轻也。若我入唐境而周师不至，谁与并立，能无危乎？请孤四之。”成固政，以为时不可失。洪处足从常意。癸未，遣成都衢州刺史鲍休让、中直都指挥使罗成趋常州。成谓将士曰：“袁丞相不欲出师。”将士怒，流言欲击德昭。洪处逆德昭于府中，令捕言者，叹曰：“方出师而士卒欲击丞相，不祥甚哉。”已有韩令坤掩至扬州，平淡先遣白岩玉以数百骑驰入城，城中不知觉，令坤既至。唐东都营屯使贾崇焚官府民舍，弃城南走。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昆发披僧服，逆于佛寺，军士执之，令坤慰抚其民，使皆安堵。庚寅，王奎奏拔鄂州常山寨，执其将陈泽等献之。辛卯，太祖皇帝奏唐天长制置使耿千祥获储粮二十余万。唐主遣元院使尹延范如泰州，迁吴让黄之族于润州。延范以道路艰难，恐杨氏为变，尽杀其男子六十人，还报。唐主怒，腰斩之。韩令坤等攻唐泰州，拔之，刺史方讷奔金陵。唐主遣人以蜡丸求救于契丹。人臣靖安军使何济云获而献之，以己事中高房全之泰州。癸巳，吴越王弘处遣上直都指挥使陆彦珠攻宣州，罗成率战舰屯江阴。 唐靖海治治使姚彦宏率兵民万人奔吴越。潘叔嗣主将士而告之曰：“吴氏令公至矣，今乃信谗一怒，君还必击我，吾不能坐而待死，汝辈能与吾俱息乎？”众愤怒，请行。叔嗣率之西袭朗州，魁闻之，还军追之，即于武陵城外与叔嗣战，魁败死。或劝叔嗣遂据朗州，叔嗣曰：“吾就死耳，安敢自尊？已以都府归潭州太尉，岂不以武安见楚乎？”乃归越州，使团练判官李简率朗州将吏迎武安节度使周行逢，众位行逢必以潭州受叔嗣。行逢曰：“叔嗣贼杀主帅，罪当足，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，以受吾耳。若俱用为节度使，天下为我与之同谋，何以自明？以且以为行军司马，四余年受以节钺可也。”乃以衡州刺史莫弘万全知潭州，率众入朗州，自称武平武安留后，告于朝廷，以叔嗣为行军司马。叔嗣怒，称疾不治。行逢曰：“行军司马无常为之，全与节度使相列耳。叔嗣犹不满望，更欲屠我耶？”或说行逢，受叔嗣武安节钺以诱之，令至都府受命，此乃鸡上肉耳。行逢从之。叔嗣将行，其所亲止之。叔嗣自是素以兄事行逢相亲善，遂行不疑。行逢前使迎后，道路相望。既至，自出交烙，相见甚欢。叔嗣入夜，未至听事，遣人执之，立于亭下，责之曰：“汝为小校，无大功。王魁用汝为团练使，一旦反杀主帅，吾以仇惜之情，未忍斩汝，以为行军司马，乃敢违惧无命而不受乎？”叔嗣之不免，以宗族为请，遂斩之。